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叔与胖子的 Night Cruising， 然后我们这个频道应该，这集是 EP0， 现在是2020年6月21号1点37分，晚上1点37分，然后就我就是这，然后就我这集先讲一下我们大概要干嘛，我们就是大概就是讲干话之类取向的，所以大概就这样，就是让你们在睡前20分钟、30分钟不知道听什么，可以听一下我们讲干话，然后还有之类的故事。好，就这样哦，各位拜拜。